哥说呀，哎，你为什么那又把那个压了眼儿后呀，哎，你个大大那骂你那个你不有阔呀，哎，你该知道你打那个踢了起脚呀，哎，你那哥哥那想你那个你了不要气呀，哎，你该知道你哥哥那坏了脾气哟，哎，压了肚子受劲儿哟，这拉花花的呢，一个在那山上哟，一个在那沟，咋拉不上那花，哎呀，找一找的说，我留了剑呐，闯闯哟，留不见那让我累个蛋蛋跑在，哎呀，那啥好好的亮，我累个蛋蛋跑在，哎呀，那啥好好的亮，走手，哎呀， 哦，走你的那个路。哎呀，你不是我的哥哥哟，哦，走你的那个路。不打打那个小家妈妈那多为啥儿上流，三天的那个路差家像我俩呀，妈俩天都水流流，哎，那个千里呀，那鬼呀，那鬼大海。转呀嘛转回来，大青山那个沟来青青那乌拉啊山地，马别字儿，那个一摔轻轻啊回呀，那回口里，马别字儿，那个一摔轻轻啊。回呀嘛回口里，对吧，把那哥哥俩俩啥那是一拐呀水，那就是我那要命的乖妹妹，三婆婆啥扎着那个啥呀，那啥呀呀草，是呀呀的那个看见背着你舅舅呀哟吼，我在在这个俩俩啥那妹妹呀，你在哪个看准了那个哥哥妹子，你就招一招手，看准了那个哥哥妹子，你就招一招手，东三沙那个爹那大，西三沙那个娘啊，一马把那个平了穿呀，请了妹子儿。了不见官上，你在你家里得了病，我在我家里忙，你上山那个有了病呀， 听了没字儿，我姓少怪堂，下枪枪那个下了的，我直拉浪的那个伤，城上那个李了二呀，听了没字儿，送不上你家的忙啊。扔面前那个下了你呀，桌床一脸脸羞，扔背后那个笑了你呀，听了没字儿，泪单单个跑，扔背后那个笑了你呀，听了没字儿，泪单单个跑。呀妈妈，拉住呀，哥哥你的手。

房，人家少房常说对呀，可怜我国公，国公睡呀嘛睡了香堂，孩儿的妈妈哟，国公头前那八路香，对内那儿女那随后岗，撒点烧酒那地皮蛇呀，手下那紫灰紫灰乱呀嘛乱放肉，孩儿的妈妈哟，四月里来那四月八，孩儿送在那外婆家，外婆外爷嘛疼俺懂呀，五娘的孩儿孩儿，外婆外爷你想他，孩儿的妈妈哟，孩儿的妈妈哟。有两句

开马来，妹子儿你开马来，说叔叔那个的哥哥把马拉开。哥哥给你体会那摇了腿腿来嗨嗨，姑哥那拉点干，夜里冬来呀哈斯噜噜噜呀哈嘿，夜里冬来呀哈嘎巴巴巴一巴一巴巴，夜里个冬啾啾啾呀咿呀呀，哎呀呀呀呀咿呀呀，官庙当呀官庙响呀，那稀溜溜溜扑啦啦啦，嘶噜噜噜盖棺盖棺，咕噜噜噜呀呀哈啊呀响。我了下那个妹了妹，接不上你的面，忙了也那个不忙，哥哥你今天晚上来，哎呀洗在身上笑在那妹妹的脸，姑哥那拉点该一个东来呀哈，嗦啰啰啰呀哈嗨，夜里东来呀哈，个巴巴巴一巴一巴巴，夜里个东江江江呀咿呀呀，哎呀呀呀呀咿呀呀。官庙当呀官庙响呀，稀溜溜溜扑啦啦啦，嘶噜噜噜盖棺盖棺，咕噜噜噜呀呀啊呀响。呀啦婆婆那啥嘞，咋哈啊呀那高，天呀没那天气好，哎呀叫了傻妹妹跟哥哥打了丫头，要吃那个樱桃啊哈哈哈，把树呀那栽，又叫那朋友哎哈哈哈慢哎慢慢来，哎呀喊了的哥哥你多了人难，和哥哥的那头发白个那桑桑的呀，求嘴嘴说哈一了些那纸香呀那花，哎呀白个桑桑白脸脸，你叫哥哥咋哈哈，三瓣瓣那个开花，六瓣瓣那个黄，哥哥那然后那个又年轻，哎呀上了墙里坐吼了吼丧，嘿嘿啥刮黄当，黄当啊那个瓜子哎哈 喊喊大呀，那大忙喂，带了当那个乌鸦，哎喊喊哥哥哥哥哥哥，多会儿那来杀光。哎呦，李哎，我从俺还还放，三了妹妹，俺长一根儿黄牙嘛黄头上，黄头那个上来，俺还还还绿呀嘛那绿咋刚啊？戴王衣裳那乌鸦，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哥抢呀，个不把妹妹抢。哎呀，那个哎呀，哎哈哈哈，哎哈哈哈，哎哟。戴王衣裳那乌鸦，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哥抢呀，个不把妹妹抢。五月里五段哈哈哟，叫了你那个庄子还包呀嘛包啥套，白套那个核桃，它套它套它堵了啥烧，还不如那个乌鸦，哎还咯咯咯咯咯咯咯口水笑，哎呀。那个哎呦哎哈哈哈哎哈哈哈哈哈哟，还不如那个乌鸦，哎哈哈哈咯咯咯咯咯咯咯口呀嘛口水响。过了吧天，我抢那个列车哥哥来我家拜上一回年，一进那门把腰弯，左手那拿来那右手餐，乃是一呀嗨，咋兄妹什么哈你乃是一样嗨，当了院十了五都花哈大，我和我那个列车哥哥去关哈大，西瓜哈大哎红汤汤，白菜还等哎我个洋洋，韭菜还大哈哈还夸个脏脏，那月水当水个方方，茄子当子洋洋，那前牛八万那火瓜当，龙儿当满上两份当，花桑桑老虎当啊，十尾风啊，油腿白尾狮子当啊，三大金塔跑大灯灯，那是一样嗨。还有那突如其火带跑平啪平啪两炸弹哟，那是一样嘿嘿。 说太阳也没哈来不够哟，够没有好找家那娘，家那个嘟呀哈毛，个嘟那毛上那就灰毛绿绿泡， 哎，听说我那娘家嘛请来呀，好哈哟嘿，谁给我那拉驴不娃呀？娃么呀好，谁把我送在嘛娘家呀？好哈，谁给我拉个驴就不了娃就啊？哎，谁把我送在嘛娘家呀？好哈哟嘿。哎个呀二一二呀，哎谁把我送在我娘家呀，好哈哟吼嘿。 酒瓶，因为花缺咋叫了一番情，这二人下好嘛叫了一番情，那仔细来才嘛叫了一番情，那魁首无多嘛叫了一番情，那六六大说嘛叫了一番情，八仙情手嘛叫了一番情，满山豆芽嘛叫了一番情。一条扁担那软溜溜，但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